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这样美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在这你分别为圣的主日的清晨，你聚集你众儿女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来做感动人心的工作，你来做激励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当中都能够得到造就，都能够得到增长，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思想的是十字架的奥秘。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到神的奥秘，那在这个奥秘当中呢，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不定已经在这个旧约你读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向亚伯拉罕来应许，还有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都讲到过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能够得福。那既然亚伯拉罕以撒他们已经听到这个信息，那怎么能够算是奥秘呢？那当然这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如果一个希望能够得救的这个外邦人，他要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能够得救呢，他一定要信犹太教他要加入这个犹太教里面。所以虽然他身体他的种族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借着信犹太教，他可以这个得到这个神的祝福，他能够成为这个神的儿女。那但是呢，保罗所说的奥秘是进一步的因着耶稣基督，那这个奥秘呢，就是全然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他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他是外邦人也好，都能够成为神的后嗣，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一体，都蒙这个神所供应的预备的应许所以这个奥秘在保罗的这个话语里面是真的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奥秘就在世人前面展开了。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需要再进入到犹太教里面去，还要受那一刀的割礼，不必了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可以这个成为神的儿女。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奥秘。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复活节，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他复活升天，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喜乐的事情，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世人上面，他们对十字架的看法是什么？他们在十字架上，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那这是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误用他们有很多世人在耳朵上面，在脖子上面，他挂着十字架，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手势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最残忍的刑具这些犯人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画像，他还穿一条裤子在十字架上，其实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没有穿衣服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种恐怖的一个刑具，在十字架上要两三天以后才因着失血过多休克窒息而死。所以这样恐怖的这个刑具，这样恶心的刑具，你怎么会带在身上呢？那你会不会把这个断头台做个小小的东西带在身上， 你会不会把这个吊死人的这个绳子你戴在耳朵上面？不会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在2000年以后，在人的这个意识里面已经非常淡薄了，甚至被扭曲了，以至于呢，有些教会甚至对十字架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的感触。有的教会里面，这个大堂里面，它没有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在今年复活节上个礼拜的敬拜里面，啊，有一个教会把很少看到的十字架终于摆出来了。那在牧师讲道的当中，他甚至呢把一口棺材给搬出来，来这个来加强啊，在这个世界这个死亡的这个意义。那我看了以后实在非常的叹息，难道这个十字架已经不够扎心了吗？你还要搬出一口棺材来这个刺激这个麻木的人心吗？或者是这个牧者他不再相信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他还要需要其他的道具来加强吗？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是十字对于十字架的救恩的认识，在这一方面的误解啊。我们知道这个，如果问说救恩，大部分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啊？你们回答是白白的得到，对不对？你不用付任何代价你就可以得到。但是呢，这其实只是一半的这个答对啊。这当然救恩是白白的得到，但是呢，我们知道你在得到这个救恩呢，是因着神的大能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6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你得到了这个救恩，你也同时因着圣灵的内住，你有这个能力在你身上。那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这个一年啊，我们说他是一个出生的婴儿，2年还是出生的婴儿，2年以后他还是以前的光景的时候，那这个神的大能就没有在他身上作用出来。那我们就会有问号，说这个人他为什么人就是以前的这个光景，那这个大能就没有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白白得到，对的，但是呢，也因着神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一个新生的基督徒就跟他以前不一样，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会发现这个人跟以前不同了，这就是神的大能在他身上动工。那如果你只知道救恩是白白得到的话，你就是一天到晚跟一个婴儿一样，几十年如一日的时候，那就是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对于十字架错误的观念呢，就是只知道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来代死的，那因着他的代死，使我们信他的人可以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那你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的话，那你只有得到50分。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有这样同样的错误的观念，对他们来说，这个古旧的十字架就是代表着这个软弱，代表着愚拙，代表着羞辱，这都是过去的事件了。现在他们需要的就是要享受这个救恩的果效，他们要放松了啊。所以在保罗在他的信里面，哥林多后书4:8-10里面，保罗这样的责备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那当然已经饱足了丰富了不用我们，这是一个反面的话，是在讽刺他们的话，说我愿意，保罗仍旧是说讽刺话，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也得与你们一起作王啊！你们能作王了，那最好了，我也可以跟你们一起。其实这都是讽刺他们的话。那保罗说， 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的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以保罗在这边所使用的愚拙，所说的这个软弱，都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里面讲到神的愚拙，神的软弱，同样的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所思想的就是一种，有一种的名称叫做过分成就的末世观，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已经通过了这个最困难的那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是已经在末世里面，他们要享受完全的这种神的救恩的果效。当然你得救了，你能够得到你的罪已经全部被赦免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已经和神重新和好了，这都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这一条得救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仍旧要在每天要更新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条得救的路上我们要成圣要改变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一直到我们最后我们见神的时候，那个才是完全的，我们完全的成就这个救恩的果效。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有了救恩，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着有了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才会遵守神所要教导我们在世上要做的事情。那像哥林多教会，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完全得到了，那对他们来说，遵守一些神的教导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他现在他们不需要，所以哥林多教会才有这么多的困难，才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说到，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的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就在十字架上彰显了出来所以他要哥林多的信徒要效法他的光景，他要哥林多的信徒效法他像他一样的这样的持守十字架的这种的教导。那难道这个十字架的教导就是说神的这种恩典的临到吗？当然没有耶稣在路加福音9:23里面教导说，如果要追随耶稣的时候，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得救了并不表示说你已经得到所有的福气了，已经得到了所有的好处了，有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说要跟从耶稣基督。跟从的条件是什么呢？你要舍己，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在罗马书里面6:6保罗说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这个钉十字架这个背十字架，就是不是说你天天你在背一个十字架在过日子，不是在电视上有一个 program 这个基督教的 program， 我不知道是谁，他这个就是背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底下装个轮子，所以他背的时候就是比较轻省一点到处转的走路，好像说他就是做这个天天背十字架的工作。其实呢，这个天天背十字架不是说把十字架背着满地跑的，而是说要把我们的旧人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保罗罗马书6:6里面说的，让我们的罪身能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所以呢，这个背十字架就是要把我们的罪给钉死， 把我们的骄傲给钉死，把我们的自夸给钉死，把我们的自满给钉死，把我们爱金钱的这个心思想给钉死，把我们爱虚名的这种思想给钉死。那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天天对付我们自己。你说这不是很麻烦吗？天天要上十字架钉得那么难过。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我们个人的这个软弱，个人的私欲，如果不对付，它会每天会冒出来的，跟这个这个蘑菇一样会冒出来的。蘑菇这种东西长得很快的，你今天你看不到它，第二天它已经都蹦出来一大堆了。那这就是我们罪的问题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如果你自己有经验的话，你也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罪，我们常常会对付完了以后，你不小心过了几天它又出来了。为什么呢？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下意识，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啊。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脑子可以控制我们自己，那控制我们不想这些事情，但是下意识里面还是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可能这些事情就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意识在睡着了，这个下意识就蹦出来，在梦里面表现，或者是在一些其他我们这个意识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个下意识的这个罪就出来了。所以这些罪都很难对付，你要天天对付，天天对付，然后慢慢的这些东西才会消失了。所以圣经叫我们要天天，我们要背死我们的十字架来，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那保罗说这个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就是自愿放弃我们的主权，我们认主耶稣做我们的主宰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种的心智，要过主耶稣一样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生活，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 列出几样给各位看一看啊。耶稣基督他是完全依靠神啊，他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宣扬不为人所接受的信息，他走孤单的路，他为义受逼迫，这是耶稣基督他走过的路程啊。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我们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也可能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你碰到的时候呢，你不会说是在一个shock里面。那另外呢，我们跟世人当中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会发生呢？我们会被世人，我们会被所爱的人所反对啊，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也会反对我们啊，我们也会受世人的嘲笑，世人的责骂，被毁谤和羞辱。耶稣基督他都经过这些事情，我们人我们自己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会碰到这样啊。然后我们个人对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啊？我们也可能有一天我们会放弃钱财，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地图，并我们今生的享受。如果你要奉献出来，你就要把这些放弃掉，或者你要为别人，你倾出你自己的生命，你为别人要牺牲，因为你爱这些人，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必须要放弃啊。很多的宣教士为神殉道，这就是他们顺服的原因，他也要向自己和世界死啊。所以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要主耶稣做我们的主宰，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照着去做。那你会说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的啊，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6:60里面讲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跟随耶稣，都是他的门徒啊。当耶稣讲到这个信息是耶稣是生命粮的这个教训的时候，那这些人跟随他的人怎么说？跟随他的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说谁能照着去做呢？ 因为要摆出去啊，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他退出去了，他们不愿意再跟随耶稣了。那那个时候耶稣回过头来问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彼得是门徒的这个老大啊，所以他代表大家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十一个他们坚持下来，他们跟随主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有圣灵所提供的这个能力啊，他们就可以为主的缘故完全的摆上啊，把福音传的到处都是，造成惊天动地的这个果效。所以要坚持啊，是有困难的，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你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痛苦的，会有难过的时候，但是呢，感谢神，他赐下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安慰我们，他会坚强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啊！我跟国内的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个词汇是非常有用的，叫做争取啊！我去找他们说，他说我争取，结果争取完了还是看不到他们啊！所以这个争取呢，是一种好像向上这个挣扎的一种词语啊。那如果上不了的话，那就算了，没关系啊，我反正我争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坚持啊，要坚持呢，我们就可以得胜啊。就是怕你争取的这个心智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坚持啊，坚持呢，圣灵就会和我们同工，我们就可以啊得到帮助。那保罗他对于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那保罗就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他说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不用高言大志，他不用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他要用什么呢？保罗说他要用软弱惧怕和战惊的心态来传讲福音，而且呢，他要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来传讲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他能够把哥林多教会给建立起来，他在那一段时间他是全然的摆上，他是用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做这个事工的，所以呢，神也赐给他这个果效啊，让哥林多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虽然他离开了以后，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他仍旧是用圣经的话语，这个福音的大能来劝勉他们，而他不用这种世界的这种的方式啊，世界的这个言语。所以呢，他说他不用高言大志，他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来帮助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世界的东西是没有能力的啊，因为世界的智慧它是没有能力能够改变这个人的心的啊。我以前我侍奉的时候啊，有一个团契，这个团契的人数一直不能够增长，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的人，他们所使用的方式是用世界的方式，啊，有一个弟兄，他说他要传福音，那他传福音他不用这个神的话，不用这个啊福音的这个信息来传，他说我要先这个啊看一些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观感是什么。那从那里面啊，我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处境里面跟他们辩论，能够然后把福音给传出去。所以他从图书馆里面借的老大一摞的这个书籍，各式各样的世界的人 对于这个基督教的观感，他从那里面他要研究出来世界的人是怎么想基督教。那结果呢，那个团契是一直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几个人在那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传讲世界的智慧，这些世界的人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教是指什么呢？他为什么不用神的话语来传福音啊？所以他如果他能够知道这个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所以保罗他就是这个样子。保罗说他不用这些方式，他不用这些智慧，因为这些都是人的东西，人的东西他有什么能力呢？而且就是说这些东西纵使能够把一两个人给带到这个教会里面，那这一两个人他是因着人的话语而相信，那这些人他可能他就是跟从那个人了。就跟保罗所说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些人最后到头是跟随带领他的人。那这不是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你把人带到神面前，带到基督耶稣面前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基督徒，这些刚刚信主的人带到世界的这个人的前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结果啊，就是我们用高言大志所发生的结果啊，造成了教会里面的这一种的纷争，造成了教会里面的结党啊，因着人的软弱的缘故。那保罗他说他要怎么样的来传讲福音呢？保罗说他要用软弱、惧怕和这个战惊的这个心。那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我们知道保罗说他曾经是有病的啊，所以他是说他是软弱。那保罗他生什么样的病呢？我们不知道啊。有的人说他可能这个眼睛不好啊，记不记得他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这个摔下马来以后呢，他这个好几天他看不见东西啊。这个虽然这个好像说使徒把这个按手把他这个眼睛给治好了，可能还有一些后遗症啊，所以他们说可能这个保罗的软弱呢是他的这个是他的眼睛方面的问题，有人也说他可能是他的脑子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这都是人的猜测。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软弱的。那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他也说过他身上有一根刺，那这一根刺呢是一直的在这个巴德的他啊，他一直为这个刺难过，所以呢他都跟神跟耶稣基督来求三次要叫这个刺离开他，但是呢耶稣说这个刺还是要留在你的身上，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你什么时候你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因着耶稣基督在你身上而刚强啊。他软弱的时候就是把他所有自己都倒空的时候，当他里面都倒空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位置给这个圣灵的来给他来这个扩充了啊，圣灵的充满的位置就更大。那圣灵的充满的位置更大的时候，他就刚强了，因为他里面他有圣灵的能力和他同在。所以保罗他宁可他来显示他的软弱，显示他的这种的不足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面对着他在外面的环境是非常的艰巨的，非常的困难的，有各样的逼迫在他的身上，有各样的这种的捆绑在他的身上。那他里面的这个自信，他自己的自觉 啊，因着他的谦卑也觉得不够，那这就是他能够依靠耶稣基督，依靠圣灵的能力。那在那个时刻，他马上他就可以刚强，啊，在外面的人是在他的这个教会里面啊，跟随他的人就可以看到他的能力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让耶稣基督做他的主宰，在控制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用这种的软弱的这种的情形啊，来得到圣灵的充满，而且呢，他也有一种惧怕战惊的心。那这种惧怕战惊的心呢，也是他一种谦卑的这种的表现啊。他心里面他惧怕，他战惊，因为他面对的这个征战是非常大的。当他有这种的心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失败。就他在做事工的时候，他就非常小心了。为什么？因为每当我们最坚强的时候，每当我们信心最充满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犯错的时候。啊，所以保罗在这一方面，他是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该怎么样的来服侍我们的神。保罗他用圣灵的大能，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来传扬这个福音啊，他用圣灵的能力，还有这个啊各样的见证的这个大能啊，在以西结里面有我们看到耶和华啊对以西结要差派他去这个说预言，那他说他要说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说这些枯干的要到一大片平原，他就看到这个异象，这个平原里面全部都是这个骸骨啊，都是干的骨头。他说传扬神的预言的时候，耶和华就会让这些骸骨都能够复活。复活的程序是什么呢？啊，就是让这些骨头上面能够长筋，筋上面又长肉，有了肉还有这个皮来遮盖。当神的话、神的气息吹进去的时候，这些骸骨就会复活了。这就是神的大能。啊，那以西结他就遵神的话语，就去说预言去了。那神的气息就进入这些骸骨，这些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就是那些平原里面的这些骸骨，但是呢，当神的话语、十字架的大能进入去的时候啊，这些骸骨就长起筋来，筋上面又长起肌肉出来，肉上面又有皮把它盖住，啊，气息一吹进去的时候，就能够站起来，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这些精兵都要为主征战，那为主征战的精兵怎么能够享受呢？怎么能够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一样，在那边啊，非常的过着优异的生活呢？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在那里啊，这也就是十字架的奥秘在那里。那今天当我们思想到十字架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这种意识，我们要有完全不同的这种的观念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不同的这种的啊价值观念。我们所思想的，我们不再说我们可以拿到多少，跟小孩子一样啊，一个婴孩他所思想的，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我要奶，我要饼干，我要好玩的玩具，他都是要。但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思想的是我可以给多少，我可以付出多少， 我们思想，我们不再说是什么样才是安全的，怎么样做才是对我自己有好处，不是。我们要想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只要是对的话，纵使不安全，我们也照样去做，因为这是神的真理，我们应该去坚持。我们也不是在说我们最少可以做多少，而是我们要最大的，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再是说我们要这个换从这个100组的这个灯泡，我们换成20组的那种最省电的灯泡，我们要省火光，不是，我们要为基督，我们要为人来要燃烧，我们要烧得越亮越好，把整个这个教会把它照亮，把整个教会把它眺望起来，甚至要把整个 Madison 这里，要把它照亮，把这个金灯台把它设立起来，所以这都是在十字架上这种的奥秘，我们要思想到的，我们也要为这些事工，也要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救恩当中，你也有你的旨意，我们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舍身，把我们自己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一次接受你的时候钉死而已，而是每天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是吧？求你真是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思想到十字架的这个奥秘，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真是能够从没有信主以前的骸骨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的骨头上能够长出筋，筋上有肌肉，又有我们的皮，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吹进里面，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站起来，成为你的军队，为你来征战。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